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最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同埋感谢支持嘅。咁啊，中国香港咧嗰个对于哈佛长年嘅攻势咧，终于喺呢个周末咧系爆发进入高潮。因为正当 Donald Trump 嘅政府同埋国务卿卢比奥系对哈佛大学咧展开制裁行动，就声称咧系话要咧系驱逐晒所有嘅国际学生。其实我哋都知啦，呢啲咧都系 Donald Trump 个惯常嘅所谓，就系咧一炮咧系有咁大爆到咁大，系咧先声夺人，系吸引全世界嘅注意，然后慢慢咧尘埃落定再筛选。我就唔系咁相信咧，就真系2025年度啊。嗱，嗰个十月开学咧，哈佛大学一个外国学生都冇，佢拒绝所有嘅国际学生签证呢一样咧，系唔 make sense 嘅。点解啊？因为你冇理由拒绝，譬如话来自英国嘅一个犹太人嘅学生，亦都冇理由拒绝啊，系来自以色列嘅学生， 冇错 啊，亦都冇理由拒绝啊，来自瑞典、丹麦啊、日本呢啲西方文明国家嘅学生，系去咧系哈佛啊展开研究或者系读文科或者读法律啊，所以咧。呢样嘢系人都谂得到嘅，有咩理由卢比奥同埋 Donald Trump 谂唔到呢？因为佢就为免哈佛啊，同埋西方嗰啲咁嘅美国啲左翼嘅大学，因为一旦你标签中国咧，一落台即刻咧系话标签中国咧，又会俾人话系种族歧视啊，呢个针对某一个国家，咁你睇下佢嗰个对关税啊，嗰个政策咧，同埋其实图穷匕现咧，只系针对一个国家，而且我亦都不相信。佢會咧係趕曬所有嘅中國留學生，佢只不過係話要查呢啲中國留學生同共產黨有啲乜嘢嘅關係。嗱，如果你同共產黨冇關係咧，就絕對唔需要咧係心虛嘅。另外亦都係咧係叫哈佛大學咧係交出啊嗰啲留學生嘅學歷同埋個人資料。嗱，如果咧你哈佛大學啊係遵從这个美国总统这个行政指令的话就没事。事实上哈佛大学现在是展开某种程度的合作是交紧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是尘埃落定最后的结果。但是呢 ,Donald Trump 也都收到他的预期的那个宣传效应。而在另一方面哈佛以一个超级受害人的身份呢也都在全世界是泪水汪汪。但是这几天就爆红了一个啱啱好哈佛咧举行毕业礼，啲哈佛嘅学生咧系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就系选咗一个咧系有中国官方背景嘅一个女学生，叫做蒋宇蓉咧，系代表佢哋系毕业致辞。嗱，呢个蒋宇蓉好衰唔衰，又并非系来自中国民间嘅一个纯情女学生，而啊俾人踢爆咧系同中国官方。甚至是同最高啊嘅領導人物咧，係有非常密切嘅關係。咁你而家即係哈佛呢班人，我唔知佢啊真係係有讀書人嘅風骨咧，定係蠢咧？你而家明明係咁，你明知道盧比奧咧查緊你哈佛係俾中國滲透啊，係嗰個程度，你而家仲要頂風作案，雙手提出證據，揾咗呢一個叫咩啊？叫蔣宇蓉 啊， 蔣宇蓉嚇嘅。这个呢女精英呢是发表8分钟啊，楚楚可怜，几乎是梨花带雨，以一个受害人的身份呢，好像那种 musical 西贡小姐，是希望呢一个美国大兵去搭救出险境，又是我们呢风云谷呢几个月前讲，是击中啊这个美国啊这白种老男人啊个心里面啊那个潜藏的性欲望啊，就是呢SOS 啊，救命啊！是一个柔弱的亚洲女子啊，蝴蝶夫人啊，苏丝王啊，希望你嚟拯救。但系呢一招啊，仲行唔行得喐咧？就主要睇下呢个叫蒋宇蓉啊，喺呢八分钟里面讲嘢嘅内容啦。嗱，佢嗰个英文咧，就俾翻自己嗰啲大陆嗰啲网民去踩话佢咧带有浓厚嘅普通话嘅口音。咁其实佢唔系，系就读哈佛嘅 undergrad 嘅。我哋上两集都讲过。读啲名校最值钱嘅系 undergrad， 系 BA， 所有去嗰啲 哈佛啊、耶鲁啊，又或者咩加州帕克莱，如果系读 PhD 嘅咧，系嘛，咁系 top up 嘅啫，好多系俾钱咧就搞得掂。啊，嗰个价值咧系远远不如系读 Berkeley、Columbia、哈佛嘅 BA 或者 BSc 噶啦。呢个另话，呢个咧诶，刚才女咧一炮而红。啊，佢据说咧威水啦。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在毕业典礼演讲的中国学生，他是来自青岛，本科呢就读于美国啊，这个没那么出名的，这个就不是常春藤啊，就叫杜克大学，是吧？后来就在哈佛坚尼地学院 Kennedy College 就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这些一听坚尼地学院啊，咩公共管理啊、business 啊，呢啲系中国人最中意读嘅，可以讲话取巧系嘛？咁其实佢同哈佛大学嘅渊源唔系咁深啊。咁点今次点解俾哈佛大学啊攞嚟做只棋啊怼出嚟啊？系咪系送羊入虎口啊？同呢个 Donald Trump 对抗，系玩美女与野兽啊？系咪系希望啲幼稚嘅美国人觉得呢个美女系好人，嗰只大野兽？阿 Donald Trump 系扑街兼大狂魔啊！嗱，呢一招会唔会玩得过火咧？嗱，你有冇睇嗰段片段咧？我相信好多风云谷嘅诶观众同埋听众咧，吓呢个周末咧吓都系斟杯茶咧欣赏咗呢位啊刚才女嘅演讲噶啦吓。呢个咧佢个内容我唔会咧逐点重复。阿鲍生你点样睇啊？系嘛？ 系咁啊！呢个诶场面咧，我即系用戏剧嘅角度啦，呢个人设咧。就好左嘅女性啦，来自呢个亚洲啦，啊，亦都喺度读紧书啦，咁啊，十分之符合咧呢个哈佛嘅形象，亦都咧佢嘅客源咧就十分之受落，所以开头咧呢位掌才女咧嘅演说就出咗街咧，哇，好多嘅激切赞赏，但系随住佢嘅背景被揭露咗之后咧，就轮到唔止系啊本来赞嘅人都会咧觉得佢啊有啲虚伪。就因为来自中国大陆嘅好多网民咧，除咗挑剔佢嘅口音之外，仲发现佢嘅背景不寻常啊！呢个寻常咧，就首先第一，从常识去讲，你可以就读呢个坚尼地或者金乃迪学院嘅硕士课程咧，闲闲地连埋呢个生活费70-80万一个月，一年啊！咁呢个数人民币，咁呢个数字咧，唔系普通嘅寒门子弟或者我哋叫普通人咧可以负担嘅。仲有佢个背景，除咗呢个杜克大学完成本科之外，佢高中嘅时候咧都系喺英国咧去就读嘅。咁即系咧呢位咁细个十零岁已经出国嘅女学生咧，一定唔系普通人啦。咁所以咧揭露咗佢个背景就系佢阿爸啊系中国。绿法会即系话咩多样性保护同绿色发展基金会嘅 生物多样性保护同埋咧咩啊 绿色发展基金会叫 CBCGDF 咁啊专项基金执行主任蒋志明嘅女 系 咁呢个佢系以绿法会呢、這个简称啊国际部嘅长期义工身份，即系佢阿爸。嘅绿法会啊，就推荐佢入读哈佛，所以咧啊，所以佢得悉啊，即系佢阿爸得悉2022年佢被取录嘅时候，仲特别感谢啊嗰位即系嘅领导啊周俊峰。咁呢个根据呢个报道，咁所以好多中国嘅网友就认为咧，佢唔系普通嘅女孩，根本佢就系一个中国社会里边嘅权贵嘅精英啊！你能够可以入读。呢、這个杜克大学跟住喺哈佛仲要读多个一年70-80万人民币嘅硕士咧，一定系你背景非比寻常，所以你出到嚟讲嘅说话唔代表我哋啊！啲中国网民话 系啊，唔代表中国网民啊！呢个好奇怪噶噃，呢、這个蒋宇容咧一炮而红咧，然后踢爆佢啊，同嗰个官方红色嘅身世咧，唔系美国中情局，亦唔系华尔街日报啊！ 是啊， 是大陆自己嗰啲咧，系社交媒体， 嗯， 系嘛，即刻有一篇咧，佢个身世简体字嘅，就叫由青岛小城做提家到哈佛港台，江玉蓉或者叫蒋宇蓉啊，而家唔知边个名，而家名都未定噶， 译音啊，译音， 化名啊，化名啊，因为有任务在身，叫逆袭之路与家庭密码。嗱，你喺呢条题咧。就是、曲线去提示 Donald Trump 嘅政府，吓、這个女子咧唔系简单，系嘛？尤其系吓唔知系高级黑定乜嘢，即系所以中国人好蛊惑嘅，佢竟然咧系摆咗一张呢个咧未曾化妆嘅呢位才女嘅嗰个样， 系嘛？嗱，未曾化妆个素颜啊，同埋佢喺哈佛啊，包装晒成个明星咁样样咧，啊，那个款咧，台型啊，风采咧，好似判若两人。我唔可以讲话佢唔化妆个样咧，系即系香港人俗称嘅猪扒，這个咧有险厚道。不过咧，佢唔化妆个样咧，确实喺街嗰度咧，你唔系好会望多一眼。但是呢一上镜在哈佛毕业生那个讲话呢就完全啊是艳光四射。嗱这个呢但据大陆的网媒呢是踢爆。他的家庭背景有一层叫神秘面纱是吧，因为他老豆啊那个有一个家庭密码。这个家庭密码呢就是他爸爸蒋志明是中国绿化会专项基金执行主任。掌握国际交流、学术推荐等核心资源。2022年由嗰啲个组织嘅副理事长咧，直接推荐佢个女啊江玉蓉，又名蒋玉蓉咧，进入哈佛坚尼地学院，并且强调绿法会喺国际上嘅影响力对申请的关键作用。嗱，呢几句讲到明就叫走后门，就系呢位才女咧系出身自权贵，系有一种优越感，系嘛？咁咧就话佢咧长期担任绿会国际部嘅义工。就参与伦敦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会议等国际活动。这些经历呢就是投其所好，是为度身订造考入哈佛呢等哈佛那班左交呢睇到大话正大声话正的一个呢一个 CV。嗱这个呢就是参与伦敦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嗱你点解要舍近而图远呢，在中国大陆啊，嗰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啊，系劲过伦敦好多喎。前有食果子狸，搞到非典沙士咧，系感染香港；后有咧蝙蝠汤喺武汉野生动物呢个市场。喂，大陆嗰啲咁嘅非法野生动物啊，个走私，你睇下云南同埋越南嗰边境啊，而家系公然进行。呢位蒋才女，如果对啊，是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有兴趣，他不应该走去伦敦。他应该去国家最需要你最艰难的地方，就是越南和广西边境。还有玉林是每年的11月有个狗肉节。生汤黄皮狗呢是将那些猫猫狗狗剥皮拆骨滚水淥死。喂，这些这样的食动物的野蛮的行为更加需要这位才女是顾掂佢嗰个国家里面啊，系呢啲咁嘅问题系嘛？ 而家大陆咧个风向咧，话佢又系坑爹又一例子。咩个坑爹咧？即系害老豆。因为咧计之前有一单咧喺北京个医院发生嘅一单咧，做到下手术走咗去，跟住揭发咧其中个情妇叫董小姐系4+4，即系话咧又系嗰啲假学历啊。官方背景啊，先至令到佢可以入又有呢、這个医生嘅资格，同埋咧入到呢啲咁嘅外资嘅医院咧嘅例子之外，佢话咧呢个姓蒋嘅女子啊，佢话佢个爸嗰个咩绿法会咧，嗱、呢个我系大陆嘅简体网站咧 call 出嚟噶，佢话呢个 NGO 系福特基金会，即系美国嘅基金会嘅外围组织啊，本身就是大陆党的孩子啊。 即系话外国势力， 系啊， 即系话如同美国传统基金 啊， 资助2019年黑暴吓嘅呢啲咁嘅机构，系唔系？ 佢话这类型啊，这类人啊，即系指佢阿爸嘅子女典型路径就被总结出嚟啦。咩咧？自小西方教育、国际奖项镀金、回国组建 NGO、煽动对性别对立、环保议题扰乱社会秩序、瓦解社会共识，这个呢人回了国家之后基本上就是川岛芳子那一种，对祖国的仇恨甚于美国人，对中国破坏力度亦都甚于美国人。现在就说这个蒋宇蓉呢就跟汉奸川岛芳子一模一样，虽然川岛芳子呢就不是中国人，但是他都 不是中国人。这个大陆的网站呢怎么踢爆他呢？就是说国际教育透过哈佛的商业化，是令到他用这个特殊的那个权贵的背景跟 NGO 合作，记住是 NGO 啊，是透过志愿者经历包装等学术项目，打造这个叫完美的 LinkedIn 的履历，然后呢就顺利打入这个哈佛，还为了入哈佛呢 系塑造一个叫做 character building。呢个女流之辈咧走去学拳击。嗱，我哋知道咧，大陆咧有天王嫂训练班，专门咧系针对香港嗰啲天王级啊吓嘅呢啲咧演唱巨星咧，系整几条女咧吓，然后咧包装到咧好高贵咁样咧，系摄埋去。嗱，大陆有天王嫂训练班咧，亦都有叫做哈佛嫂啊吓嘅特殊训练班，或者叫哈佛妹啊。下嘅訓練班呢個咧，似乎啊，根據大陸嘅網絡踢爆咧，就係其中一個典型。嚇，咁哈佛咧傻更更，你舐咗，我唔知你同事收咗幾多水啊？咁你靜靜地收埋咪算咯。你今次仲懟佢出嚟，借佢把口咧走嚟鬧 Donald Trump。嗱，就即係話你唔好話左交咧，係淨係蠢啊，佢有陰險嘅一面啊。嚇，佢自己白人唔鬧，黑人唔鬧。因为咧枪打出头了，你而家揾个咧拉丁族裔啊、黑人啊、LGBT 啊，加呢个 transgender 上去咧，边个闹咧就边个俾卢比奥投一个制裁。结果你而家呢个蒋宇容自己夹个头出嚟，以为有探射灯可以攞到咧，可能嗰啲哈佛学生嗰啲左交氹佢，唔使惊啊！你经此一役咧，我哋会提名你攞诺贝尔和平奖啊！可能佢信埋，咁于是咧。就两面咧系惨遭夹攻，吓就咧俾大陆嘅网站话佢嘅故事撕开了国际教育的皇帝新衣，系嘛？根据大陆嘅踢爆，佢所读嘅呢个坚尼地学院咧，佢私下有啲教授话，近来咧呢啲申请国际发展专业啊嘅申请信里边，真正关注贫困环保议题嘅学生咧，其实不足三成，多数人将佢视为夺金嘅跳板。系嘛？咁咧，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顶尖学府嘅概率咧，精英家庭即系有钱红二代、红三代，嗰啲仔女系普通家庭嘅12倍。啊，呢个叫代际传递，系固化咗咧贫富悬殊嘅阶级差异。呢、这个姓蒋嘅同学喺演讲中口口声声呼吁包容理解，但系佢嘅家庭背景暴露咗佢嗰个来自佢嗰个国家嗰种咧。叫做圈层特权啊，吓咁即系话佢口口声声讲一套做一套，例如佢成日话吓呼吁呢个咧 Donald Trump 同埋卢比奥，佢话要尊重嗰啲咧 those who think differently, vote differently, pray differently， 佢话嗰啲咧啊思想立场同我哋唔同嘅人，吓投票意愿同我哋唔同嘅人，吓信仰唔同嘅人，我哋唔可以咧话佢哋系错。然后咧 treat 佢哋 as evil， 咁样系唔啱嘅。咁然后咧，佢话啊，我哋应该咧系推行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咧叫 shared humanity。哇，即系呢啲咁浪漫啊嘅词汇咧，即系感动过啊呢、这个啊朱自清啊背影啊，唔怪得听到后边嗰几个咧鬼婆啊，着住嗰啲咩博士袍，眼湿湿啊，知唔知啊？系嘛？佢话咧啊，呢啲人都系人嚟噶。唔好将嗰啲有意见嘅人当系人啦，系咩？啊，中国香港特区嗰阵时啊，将呢啲咧抗争嘅人士咧系定性为曱甴、黑暴，有冇当佢哋系人咧？过一两日就系六四，吓、啊、当中国啊当日用呢个坦克车碌入去天安门广场嗰阵时，民建联创党议员啊，吓、那、嗰个马力先生都将佢哋比喻为坦克碌猪啊！咁系咪当佢系人咧？系嘛？嗰啲系唔系人嚟嘅咧？咁哈佛啊，后边咧冇人举手啊，知唔知啊？哇！你讲得咁靓，所以咧就话啊，即系到底里边系咪有高级黑，定系哈佛学生会里边其实有 Donald Trump 中情局嘅卧底怼呢条女出嚟受死嗱？真系唔知。佢成日话啊，人类咧唔应该相互攻击。佢仲系开头讲一句。佢话系坦桑尼亚有一个黑人嘅同学用过一个咧系中国制造嘅洗衣机，系嘛？佢话咧嗰个牌子佢唔识读，于是用手提电话去问佢嗱，以示咧就而家我哋住喺一个全球化嘅世界。但系殊不知你咁讲咧，系更加凸显咗 Made in China 嗰个咧系令美国嘅民众联想起嘅庞大嘅中美贸易赤字，系嘛？所以啦，唉，真系好人，我都唔知，即系呢件事啊，我觉得有都几难评论。你唔可以话即系哈佛呢班人蠢啊， 吓，里边咧都几嗰啲水啊，睇落都几深啊，系嘛？ 咁 加埋咧吓， 大陆嗰啲网民咧先抵死啊！你见到嗰啲评论咧好准确，或者叫入狱。佢话呢一场系假大空嘅圣母表演啊，圣母表演，即系话俾你听咧，吓佢嗰个道德高地几高。同埋我有理由怀疑佢哋攻击呢位姓蒋嘅女生嘅演说个内容，同埋佢嘅背景身份咧，我觉得有啲语带相关啦。但系而家众所周知咧，啊最大嗰个个女啊，正正喺哈佛曾经读书毕业，咁啊而且有人话佢而家仲留喺美国咁啊居住。咁究竟呢个蒋宇蓉嘅背景同埋啦呢位？最大嗰個嘅千金咧嘅身份，咁啊個比較，咁當然有好多人唔敢直接啦去評論，或者佢評論咗都被屏蔽啦。咁但係而家就借攻擊呢個蔣宇蓉，就話呢啲咁嘅權貴子女，佢如何去到美國，就係一個聖母一樣。咁啊，其實語帶相關，大家都知道喺度指桑罵槐之餘，係指緊邊個啦？咁仲有呢個蔣宇蓉咧，俾人起底之後，除咗佢阿爸嘅呢個不尋常嘅背景，同埋佢咁昂貴嘅學費，你要睇一睇佢過去唔係靠考試啊，靠推薦，即係話靠呢個基金會嘅關係背景去推薦佢入去讀讀咩咧？國際發展，一聽個名，陶生你俾我清楚。 吹水啊，吹水！ 呢啲咁嘅碩士讀一年，跟住使幾廿萬學費。跟住咧，一個國際發展呢個大到無倫啊嘅議題，即係話下邊你做乜都得嘅。其實可以咧，即係你嘅論文咧，乜嘢都係國際發展噶，環保又係國際發展，推動呢個性別平等又係國際發展啊！依啲係好容易完成嘅項目，咁所以大家心知肚明呢個學位咧係如何攞翻嚟嘅。咁所以呢個問題就係而家出現咗喺網絡上邊沸沸騰騰咧。反而燒著咗中國廣大嘅呢啲平常嘅網民嘅不滿，佢覺得香即係呢個中呢、這個中國女生根本就係精英權貴嘅代言人，而唔係代表中國大陸。咁而且正如你所講，佢咁關心啲人嘅嗰、那個身份嗰啲咩叫做人權啊，或者係佢哋嘅自由啊，點解要關心個坦桑尼亞嘅黑人同學？而唔關心下新疆同埋西藏，自己所謂嗰個中國人嘅佢哋嘅自由咧， 月入平均1000蚊嗰啲咧，富士康做到跳樓嗰啲咧，慘淡嘅人工咧，呢位蔣同學啊，你嘅國家、你嘅同胞係咪更加需要你咧？係咪？呢啲唔係我問嘅，而家啲網民喺度問嘅咯，係咪？咁啊，至於點解懟佢出嚟咧，梗係錢作怪啦！哈佛大學嗱，呢班咧係清流風骨嘅知識分子嘅精英大學啊，咁多年收過咩錢咧？2005年收蘇豪中國董事長潘石屹係嘛嚇嘅個捐款係嘛？咁另外2006年係成立哈佛中國基金啊，就潘石屹咧係提供1500萬美元，10年裏邊咧係5000萬美元俾佢咧係研究中國。研究嚟研究去咧，就研究咗据说一个咧啊呢、這个全奖学金名额啊，比最高人物嗰个第1000金，這个咧不在话下。BBC 报道，2013年至2019年，哈佛耶鲁各收取中国9367美元，2410万美元，哈佛收多啲9300万，而全国嘅美国嘅大学啊。是收取中國咧嘅款項咧，係9億美元。呢個咧係2013至到2019年啊，係6年之間，係嘛？咁啊，另外啊，遼寧有一個咧土豪，係叫號稱丹東嘅首富黃文亮，佢咧係捐咗俾2500萬美元咧，係捐俾紐約大學，另外咧係月捐俾哈佛。嗱、有價嘅喎，捐俾紐約大學每80萬美金咧。可以由呢個黃文亮咧，係推薦一個學生由大陸咧去入讀 NYU。嗱，哈佛就貴啲，每捐100萬俾哈佛咧，100萬美金啊，可以向哈佛推薦一個學生。而黃文亮呢個富豪咧，係非常之愛國，佢不敢僭越，佢將呢個提名推薦權咧，係直接奉獻俾中國外交部，即係話咧，佢磅水100萬100萬咁醒俾呢個哈佛。由哈佛咧就躺平攤大手，就任你對一個學生入嚟，而咧呢個退保薦權咧係交俾中國外交部，100萬一位， 系嘛？你话喂美金800万人民币，600万人民币都唔够湿税啦，系咪？100个都系6亿啫，系嘛？呢、這个我谂起以前某才子啊，系话雇佣呢个打手打阿黄沾啊，系嘛？唔知因乜嘢小区啊，500蚊一拳啊，系嘛？你话系咪抵到难啊？啊嗱，呢个咧就系啦，啊就搞到咧啊呢、這个咧就中国外交部啊系从此啊系有呢个对甘乃迪学院啊。喺呢个中心咧，系有一个提名咧入学权。咁你话 Donald Trump 要唔要做嘢？你话 嗱，而家人 卢比奥要唔要做嘢？ 呢位长美女咧，就人哋就话佢原本谂住喺美国工作，而家佢谂住转去第二个国家啦。咁样啊，咁我唔知道系咪转去坦桑尼亚啦。因为如果系咁关心呢个嗰位同学，咁应该去下啲第三国家工作下。咁啊，但系究竟佢？担心自己同共产党嘅关系啊，佢要转校啊，定系其实佢真系咧谂住去翻祖国咧，即系佢嘅中国啊，去效力咧，咁我就唔清楚啦、啊、可能佢阿爸都会有所安排噶啦。 咁啊，而家咧就中国嗰方面啊，喺呢个美国嘅唔止系哈佛其实攞中国钱唔系排名第一啊，知唔知啊？ 嗯， 系嘛，攞中国嘅钱咧啊呢、這个全个美国咧，大大话话，即系都你睇下拣边节嘅，有啲人话10亿，有啲人12亿，咁啊见钱眼开咧，呢啲咁嘅常春藤大学加埋美国全美国嘅大学，你知唔知做中国留学嘅生意啊？系每年几多钱？150亿嘅美金啊，美金啊，连学费啦，佢哋嘅住宿啦，同埋要佢哋嗰度买靓车啦，佢有钱啊嘛，哈佛嗰度你知啊，学费都4-5万啊，5-6万一年，咁你要租个豪宅啦。系嘛？买靓车啦，啊，周身名牌啊 ，LV 啊，咁样去翻学啦，150亿美元。所以咧，嗱，名校越系名校收嘅中国学生越多。第一位就唔系哈佛，第一位系哥伦比亚，中国学生6400人。第二位咧系南加州，中国学生5900。第三位系墨西哥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5000几。伊利诺咧亦都系排第四，系5000。第五名咧系普渡2300几，喂哈佛咪算少咯，系嘛？咁但系其实咧，你话哈佛大学咧，你揾个咁嘅中国留学生呢、這个咁嘅蒋小姐出嚟咧，系一面倒，佢完全冇正面回答到。而家美国政府追问你系咪有政治渗透，你唔讲，你走去讲嗰啲大爱浪漫嘅嘢，但系佢唔知道哈佛大学校长加伯。在最新的几一次电视的访谈里面，其实他已经承认，他说 Donald Trump 美国政府对哈佛的指控呢是啱的。他说我们知道呢校园里面一面倒那种压迫犹太人少数族裔学生那些呢是盲目支持恐怖主义。啊、这些言论这个呢我们哈佛是 他代表校方、啊、他现在才讲、啊、是说我们不赞成的。我哋應該正在採取措施去改善，只不過咧，佢唔同意 Donald Trump 咧係趕曬所有哈佛嘅外國學生，搞到咧啊，好似咧10月一開學咧少咁1/4學生。佢就指出佢話哈佛好多咧嘅研究部門，例如研究嗰啲 e cancer 嗰啲藥，已經咧就快咧係可以面世啦，可以成功噶啦。有啲咧可以醫呢個咧糖尿病，呢啲咧都喺最後階段。如果你趕曬啊，咁你話對邊個咧係有好處咧？对佢嗰个姿态咧好低，系苦苦哀求，希望啊 Donald Trump 高抬贵手。喺呢个状况之下，你顶风作案，你班哈佛学生会揾个咁嘅中国美女啊，用咁嘅背景就走去补刮啊 Donald Trump 一巴，咁你即系唔想和谈啫，你只系想惹起啊 Donald Trump 卢比奥把火啫，系嘛？系嘛？ 系啦，因为 喂，你话你玩啊，你唔好害死全世界人啊，系咪？中国香港啊，嗰啲都俾你捆绑埋噶，知唔知啊？而家你知啊，香港啊系被美国啊视为啊系中国嘅一部分啊，求人得人啊，大家开心啊，所以咧近日啊，根据呢个英式教育香港嘅 Britannia 嘅 CEO 总裁啊陈思明嘅报道。啊！佢咧代啲家長去問佢話咧，美國領事館啊，而家咧即暫停啊，到呢分鐘啊，係唔接受香港學生申請簽證嘅面談啊。本來要 interview 噶嘛 ，interview 好似咧暫時係停止啊，直到另行通知。所以好多香港學生咧係憂心忡忡，唔知點算好啊，係嘛？ 系啊，咁啊，因为咧，其实头先你讲咧，美国 惨 对 啊！ 中国留学生嗰个市场咧，除咗嗰百几亿之外咧，仲有好多你睇唔到嘅，因为咧美国就冇陪读呢个父母嘅 visa 嘅，嗱，呢点咧就好多人咧就以为可以，即系个仔女去美国咧，佢就照样去过去，咁但系其实咧，中国人咧永远有办法啦，就譬如话好多父母咧都会同个仔女一样，佢申请咧学生嘅签证，佢读其他嘅嘢。读其他嘅呢啲咁嘅研究生嘅 唔 课 怪 程， 得咁好生意啦，美国 仲 啲 有， 中国留 因 学 为 生。 美国好多嘅啲大学咧，当然你唔可以话叫野鸡啦，即系叫做比较似一班嘅大学，都有研究生嘅课程，都一样可以申请咧呢个学生签证。另外有啲咧就可以申请咧就雇主担保嘅工作签证。你都知啦，咁多大陆人过咗美国，自然有公司，自然好多中国共产党嘅代理人公司，咁啊只要。有个职位，咁一样可以申请咧呢啲咁嘅工作签证，咁所以咧呢啲咁嘅签证咧，亦都系陪同埋呢啲中国留学生呢一齐去咗美国，咁好多咧系有钱嘅，买埋层楼俾个仔女读书噶， 系啊， 大有人在啊， 但 唔好 系 话 点都 买 好啦， 车啊， 我哋客观中立嚟讲咧，呢个蒋宇容呢个例子咧，系中国将美国呢常春藤嘅20年来呢个渗透同埋打造、培养天王嫂呢个工程咧，系非常之成功嘅。因为咧，人望高处，以中共嚟讲咧，佢而家已经睇唔上眼啲咩 Hong Kong U 啊，咩年年考第一啊。呢啲咁嘅咩天之骄子啊，政务官啊，当你中国香港特区啊，嗰啲历任嘅特首啊，嗰啲履历啊，最威嗰个都系香港大学，唔知社会系啊，系嘛，系考呢个 英文修女学校嗰度考第一入去嗰时啊，你个主人啊，你睇一度睇唔起嘅叫内地啊，人哋个个已经咧喺最高层，哈佛、耶鲁、史丹福、伯克莱啊，就已经全部霸晒位。所以下一阶段嘅港人治港一定唔可以靠香港，中环精英同我全部躝开，一定系揾海归派。喂，你渣渣地是但黏一个来自青岛嘅咧，都咁劲，系咪？可以咧系攀得入去呢个哈佛嘅坚尼地学院？喂，呢啲咁嘅大陆嘅专才，你唔好理佢有冇秘密任务，系咪共产党员？OK，喺美国成千上万。而家美国以啊，依家中国咧喺美国呢20年啊，就已经咧系孵化足够嘅人，将来咧系派入嚟香港。所以你睇而家呢个周齐啊，取代啲郑雁雄啊，只不过系前菜嘅啫。你谂住啊，将来翻去2019嗰阵时，系啊，都唔会有香港人管治香港份。呢个咧我举脚赞成，因为咧呢4年来呢个所谓港人治港啊。系展现出嚟嗰啲愚蠢咧，系连大陆喺香港嘅新移民都睇你香港唔起嘅，所以咧，江宇蓉小姐咧喺呢方面嚟讲咧，喺以中国嗰个向美国杀豆成兵啊，嗰个渗透整个工程，你唔论佢系咩目的，但系咧佢有成千上万呢啲咧，系识得讲英文，讲嘢咧，朗诵啊，系啦，系威过你香港殖民地30年加埋落后制朗诵节嗰啲冠军啊，系嘛？民情并茂，呢班人随时 ready 咧，系可以嚟接管香港，睇下可唔可以将一个香港嘅一个嗰个叫乌坎村啊，或者汕尾嘅乌坎村啊，重新提升到而家新嘅呢位中联办主任嚟管嗰个河南啦，系嘛？希望可以将乌坎村升格为一个珠江三角洲有少少国际味嘅叫河南洛阳市啦，系嘛？咁咧，咪要靠第日呢位蒋宇容小姐翻嚟中国香港特区，起码都做一个环境局局长 不 啦， 过 系 又咁 嘛？ 讲，陶生，我就退一步讲啦。其实呢位蒋宇容 抢 咧 人才啊，快啲抢啊！ ，in a way，我要扮下啲鬼佬讲嘢方法咧，其实都系属于寒门嘅，因为去得哈佛读呢啲研究或者系毕业嘅，其实全部系中共权贵嘅子女。而呢位蒋宇容个阿爸，只不过其中一个立法会里边嘅主任，其实 好 个 细 官 啫， 职系细到豆蕴咁 不过佢识得老习，据说就话 样。识啫， 同老习嘅关系好密切，系嘛？呢啲张牌啊，黑涂烟嚟嘅， 咁又系，咁但系如果计起上嚟咧，佢都系权贵里边嘅寒门咯。所以 咁啊系， 好针对呢位阿蒋小姐， 其 系 实 嘛？ 几好噶啦， 佢都算系苦读嘅，可能 咪 系。 老鼠尾生疮嘅咧，其实点都好啦。 即系呢个咧，Donald Trump 掀起呢个危机咧，据说令到中国留学生鸡飞狗走，就咧吓，而家咧嚟申请紧去美国嗰啲咧，纷纷打道咧系转移咧，就去英国。 去英国好啊，系咪啊？ 系啦，咁咧嗱，呢个咧对香港有个影响啦，就咧招多咗好多大陆嘅精英咧，系移师杀去英国揾食，咁点算啊？ 嗯， 系嘛？所以 Donald Trump 真系害人不浅、啊。咁你英國嗰啲大學牛津、劍橋啊、倫敦啊，出年啲學位咧，嚇佢嗰度咧，英國佬就硬硬腳收錢，價高者得嘅同時啊，嚇嗰個學額咧，我當你全間大學啊，係咪有三分之二都係中國人啊？始終英國咧冇咁大啊，係收容唔到啊。所以呢方面嚟讲咧，近日咧好多嘅留学嘅顾问咧喺香港咧，亦都接到好多电话，包括咧呢个英式教育啊 ，Britannia， 佢咧接到嘅家长焦急嘅查询，死啦死啦，系嘛？我个仔点算啊？系嘛？我本来揾佢去美国啊，而家去英国，佢多咗七成啊，家长咧就好忧心，所以咧喺呢个星期六6月7号咧就有呢个英式教育啊，一个下昼3点喺佢铜锣湾礼顿中心嗰度办事处一个讲座，系咧系为香港特区嘅家长救急。咁其实咧，你唔想俾阿 Donald Trump 营造中国啊，吓嗰个咩营造中国，你早啲怼去英国读寄宿学校，咁咧你4年啦、5年喺嗰度参加嗰啲课余嘅英军训练嘅活动咧，咁或者其实你考 IB 咧。过得4年咧，系去呢个美国读书咧，都唔系冇机会嘅，系嘛？再加埋如果你跟埋老豆老母 BNO 啊，啊，点解你13岁去读啊？跟住你考完 A level 啊，咁啊啱啱好攞到个英国护照咯，吓、啊、咁你嗰时除咗 A level， 仲有 IB 嘅，系嘛？所以呢方面嚟讲咧，天无绝人之路，总之青蛙过河各自掹啦，好唔好啊？ 梗系好啦，因为呢位蒋宇容嘅个背景啊，佢嘅高中都喺卡迪夫大 系啊，英国啊，系。 读完书佢先跳过去杜邦大学，跟住先再入呢个哈佛噶。你谂下，如果你去唔到美国读呢个高中，咁你咪去英国先咯。 唯有去英国啦， 英国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同埋跳板。你可以进可攻退可守，你进攻嘅可以去美国，去嘅你咪照样喺英国升学咯，大把呢个大学啦，系咪？ 系呢个 Luana Chang 原来嗰条桥咧系由青岛搭去呢个英国。是 Cardiff， 唔知系咪 Cardiff 呢间系咪 Sixth Form College 啊？唔系呢间咧， 系读高中 啊，应该系 Sixth Form College 啊。其实好普通嘅，好多香港人都入得到去。然后接过去嗰边嘅杜克，哇，三级跳一夜去到哈佛。今次威到阵啊，奥斯卡金像奖红地毡啊，加康城系嘛？咁啊，希望特区政府唔好咧系落后啊，即刻嗱嗱声抢人才。系嘛？如果佢话啊唔中意留喺美国啦，咁惨啦，咁咪嚟香港咯，嚟科技大学教书啦 ，Hong Kong U 啦，系嘛？啊呢啲咁有才气嘅才诶呢、這个中国嘅女精英咧， 喂，同埋咧，一个唔觉意喺英国，如果去读书，识到类似阿蒋小姐呢啲咁嘅千金， 发达啦， 哇！你随时入赘啊，阿蒋家成为咧呢个红色绿法会嘅呢个女婿，嗱，即系举例啊。 所以香港仔话咧，你自己执生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好烦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凤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啦！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嚟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的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3年啊，尤其呢1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啊！